大家好，我是劉世良。香港現在去到關鍵的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很嚴峻的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是去到關鍵的時刻了。我們在手機上面是有一個 Apps 給大家下載的，如果大家下載了之後呢，就可以加入通過這個 Apps 成為城寨人的會員，亦都可以在 Apps 裡面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者是在 Apps 裡面購物。這樣的話呢，是支持城寨繼續走下去的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下載這個城寨 Apps。 那好啦，剛才呢就我們開頭都有播剪輯了，就是這兩天呢就是中學生手拉手，就是香港之路的這個中學版。我覺得都很感人的。其實 其實他們現在的時間表是怎麼搞的，是不是日日都搞的，還是是 我想是他們地區發起何時搞就何時搞， 即是他本身就是星期一就是一個大會合，即是其實是這麼多學校就串連在一起， 地區性一起 就全港性的，就星期一就全港性的但是搞完第一日之後，即是昨天第一日搞完之後，咁今日就有啲就試過就翻尋味㗎嘛，咁有啲個別嘅學校都繼續搞啦，咁變咗今朝有個阿叔呢，係咪除咗褲㗎嘛，係咪就係嗰個㗎嘛。 嗰個好似話攞白卡㗎嘛。 係咪攞白卡咁樣 嘅嘢，縮縮地㗎好似。 係咪咁早起身嘅攞白卡嗰啲，唔係瞓到黃朝白眼㗎嘛。 咁總之呢啲咁嘅藍絲越核突就要好㗎啦，當然。 係。咁而家教育局呢即係阿楊潤雄嗰啲就恐嚇你喎。啊，即係話而家你搞呢啲咩人鏈呢就好有呢啲咁樣嘅隱患啊，因為呢就吸引啲人呢就喺度去抌高空擲物啊又剩啊。 喂，我想問呢個楊潤雄真係唔死都冇 Q 用。啲學生俾人搞你正路教育局長，你係咪應該企喺啲學生嗰邊 啊喂，學生企喺門口拉人鏈犯咩法啊？而家佢哋俾人露鞋喺度呢個性騷擾， 即係你覺得係 抵死嘅。跟住昨日有個穿著藍褲赤裸上身嘅呢個咁嘅導遊咁嘅樣，揸住把刀喺度行嚟行去，喺呢個文理書院出面。我想問你，作為教育局長，你竟然係叫啲人唉唔好搞啦，你哋唔好搞啦咁。 係好危險㗎。 大佬，你話呢個楊潤雄賤格嘅程度其實同羅范招芬係一樣。 係啊， 我都唔明點解做個教育局啲人都係咁賤嘅。 咪而家係要賤先做個教育局局長㗎嘛。 我諗真係即係平時有冇裝人群底呀，有冇呢、這個出賣朋友呀、咁樣。可能呢個得分最高嗰啲先可以做到教育局長㗎其實。大佬，你我睇完之後我都興喎真係。大佬，你唔係去 protect 嗰啲學生，人哋只不過係無聲抗議企喺度。你竟然就借頭借路就話哎呀俾人搞，咁好簡單啦，我懷疑你係咪教育局夾定啲藍絲去搞佢哋，然後就你就出嚟呢就話哎大家唔好搞啦，會傷人啦咁樣，會掟嘢呀咁樣。咁掟嘢同傷人嗰啲人究竟係咪政府搵返嚟嘅呢？我呢個合理懷疑嚟㗎喎，真係你為咗令到佢哋唔搞嘛，點解學生佢哋咁驚？我想話市民手拉手，即係呢個香港之路，就係好似係九月啊，唔係喎， 呢、這個係八月嘅，係啦，唔正節，唔仲早啲嘅，八月三十號，再早一個禮拜嘅，早兩個禮拜啦，好似係， 係 早嘅 係。 但係八之前嗰日， 個煙劇我覺得咧係唔夠中學生。 嗯。 點解咧？因為你見到中學生 係啊， 因為你嗰啲藍絲群組冇位入啊，你除咗話佢14歲免費性愛之外，你真係冇位入噶嘛？ 喂連拖手啊都唔敢男拖女啦，仲要格子筆啦，大佬、 我覺得嗰啲陪正仔就真係啦、 真係 點可能到而家仲要攞把遮咁樣，一個揸住遮頭，一個揸住遮尾 嚇。而家多咗好多花神㗎啦，即係譬如中間咧就揸住一張好細張嘅啲咁嘅面帽子，五大訴求就缺一不可咁樣，即係或者揸住個公仔呀咁樣啦，其實係即係呢個係好有嗰啲一啲童真嘅特色囉，其實係 我覺得最有代表性就係有人改圖就將呢個女仔改咗做個正義 同埋 男仔改咗 大雄㗎嘛，係呀 係啦，中間拖住支筆 係啦， 第一次呀 係呀， 一個揸住 上個禮拜囉，上個禮拜 一個揸住咗筆尾㗎嘛，咁另外一張我睇完之後就覺得係仲離譜，揸住把遮係咪一個揸住遮頭，一個揸住遮尾。 喂，可唔可以整個版本係阿羅范同埋阿李國章 嗰、那個就零距離啦，因為係面絕面嘅，其實 嗰、那個就冇乜幻想空間。 我睇咗就係話有人改圖，就係話有高官提供性服務呢就係嗰張相嚟。 原來係咁樣唔係呀，嗰個係勇士呀，佢話勇士呀嘛，大佬啊，喂我攬得住呀、 Warrior 咁係喎，李國章個朵叫 King Arthur 喎，亞瑟王喎，係 Warrior 嚟喎，真係。 係啊，梗係啦，大佬啊，唔係個個起，唔係個個都可以起到把劍㗎嘛，大佬。 係啦，咁喺呢個正宗送外賣一個可能就係呢個羅范嚟喎，其實以五十歲高齡做呢個抗爭天使，益呢個亞瑟王。唔怪之亞瑟王之後回復青春就娶個好後生嘅老婆啦，而家。冇一定， 真係重口味啫。 但係嗱，你點解佢要 stop 中學生亦都係有原因。 係， 因為 中學生嘅感染力好強， 感染力好強啊！大家見到呢個就喺文理書院出面，係嘛？呢啲 真係戒槍嘅人嘅，真係 真係揸住把戒指都喺度揮舞嘅係。咁嗰啲舊生，咁啊亦都有老師出嚟咧，係去保護啲學生。你諗下香港社會，你竟然作為高官，你唔係譴責呢啲咁嘅狂徒。你調返轉就叫啲學生你哋唔好再搞啦咁。 唔係佢有戴頭盔嘅，佢就話嚴重譴責嗰啲暴力行為，但係又再次呼籲啲學校同埋家長呢要提醒學生注意安全，即係話你啲校你啲家長啊，你知道嗰度危險㗎啦，你知道啊喺度嗌口號嘈親人㗎啦，睇住佢哋啊，唔好俾佢哋參加呢啲呢可能會引起混亂同埋危險嘅活動啊。 朝頭早已經係開學翻學之前七點半到啦，我估七點半到八點舉行，係嘛？你就話因為曹新人嗰啲人揸刀落嚟，大佬你而家挑戰我哋常識， 係 七點幾到嗰陣時朝頭早，就算係有嘈聲、嘈吵聲都好，點可能揸住把刀落嚟㗎？係 咯。 如果呢啲人唔係有人揾佢哋落嚟嘅話，或者喺上面八點鐘個鐘響咁點啊？每日呢啲癲佬都落喺學校嗰度揮刀啊，唔通？ 嗱，因為上個禮拜啦，都有人鏈啊嘛。咁但係上個禮拜咧，就因為係啲防暴咧踩到去嗰啲大埔嗰啲學校嗰度啦， 學校門口， 咁啊真係太樣衰啦， 撳低咗個細路咯，跟住撲崩咗個嘴唇咯， 係啊，唔係即係你冇咗兩個門牙，大佬要自己 同埋個嘴唇要縫針啊，係啊， 即係因為做得太樣衰啦，而家差佬咧就要退居火線。然之後要搵癲佬出嚟， 咁其實差佬都係癲佬啫， 係啊， 都冇乜分別啦，所以咪休班警囉。 係啊， 你問我出休班警只有一樣嘢，就係唔方便警察，連到而家警察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嘅情況都係佢哋都唔方便做嘅嘢係乜嘢？咪就係搞細路囉，你問我係咪咪搞學校囉，走去兇其他人囉。點解呢？因為差佬冇理由穿住件防暴裝備，而家又冇示威又冇成，佢點可能走去空學校呢？因為見到嗰日攬跌完之後，大佬全港聲討㗎嘛。 有位網友講得好好啊，嘈得過你啲公園大媽。喂，如果話嘈係一個用武力嘅理由嘅話， 係 Happy 白死咗好耐啦，係咪？ 咪係囉，真係喎， 嗱嗱死咗好耐啦，係咪？ 嗱嗱死咗好耐啦， 我諗俾五十支警棍打死啊，應該。 係咯，如果係咁樣嘅話，哇，原來嘈就原來嘈就可以咁樣㗎。喂，咁我覺得即係屯門嗰啲啦，即係嗰啲街坊可以做嘢喎。 我知啊，亂棍打死啦，俾人。 係啊， 所以根本而家就係所有嘅政策，我話俾你聽，只有歸於一個超然地位嘅就係軍警執法。根本上軍警係凌駕於成個特區政府。而軍警背後就是共產黨，共產黨的公檢法系統。好啦，然後他凌駕一切的時候，港鐵變成黨鐵。你想想由6月9號一路到8月中，有沒有人去損壞港鐵呢？這麼久都沒有。搭完擺返錢在閘那裡。是 啊， 大家見到他走的時候匆匆忙忙跳閘，擺返錢在閘那裡，買不切飛。或者那些售票機，那些人買定飛擺在那裡給他們拿。 是。不是有個過程的，即是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國泰會被人針對，全部有個原因，有個過程的嘛。 有個過程，有個原因在那裡。本身真的香港人是性本善的。即如果你說不搞他沒事沒幹，他是很想守規矩，是不是？就算在很混亂的場面都記住去幫你買飛，對不對先啊？喂，你唔搞佢，佢唔搞你。喂，港鐵就係啦。 就算佢圍港鐵係咩？係721，點解輕鐵嗰度唔閂車門啊？ 係啊，啱啊。 係因為個原因係因為個車長。 8月21號嗰日點解會大家聚喺元朗嗰個車站？就係因為其實聲討翻港鐵嗰個罪行啊嘛。 點解而家喺太子站聲討咧？係因為港鐵唔交嗰個 CCTV 出嚟啊嘛。 啱啊。 係因為懷疑警察掩飾佢哋嘅超級暴力打死人啊嘛。所以全部都係有原因嘅。好啦，8月21號。人民日報 點名批評港鐵接送部門，然後之後港鐵就變成黨鐵，然後就開始了這個不合作運動， 這個 破壞港鐵的這個機器。 這個呢，即是你特區政府林鄭那些，你不要以為 很過癮，即是你做到這一步的話，其實惠譽為什麼降你歸呢，其實差不多講到明白了。他就說嘛，今天解釋，他找兩個人來解釋，一個就是分析師那個叫做費安德，他就說其實他為什麼要降級是基於兩個理由而已。第一就是因為呢，而家呢個因為嗰個叫做經濟同埋政治上面同大陸融合得太緊要。咁大陸本身係低歸過你兩三級㗎嘛，你同佢融合，咁呢個本身你就係即係你係向下兼容㗎嘛。 你幣驅逐良幣。 係囉，你咪向下兼容呢樣嘢咪。第二就係因為係因為近期嘅香港示威啊，你唔好以為開心得咁早啊。不是因為那些即是後生仔搞事，因為近期的香港示威顯示到一件事，就是說哦，原來呢那些中國官員呢，那些中國內地官員呢是更加公開地出現，好像那些港澳辦一樣，個個禮拜都可以召開記者會對香港事務 指指點點， 是啊，指指點點說三道四的，那些官媒又在談論香港情況的，喂，原來那些官媒談論完香港情況之後呢，好像港鐵啊、國泰那些全部都聽聽就話話的，咁香港仲有冇高度自治？香港係咪仲係自由經濟？係咪香港做生意呢就唔可以有自由言論自由先？如果係咁嘅話，就等於呢一個叫做係路透社嘅記者質問阿林鄭：香港究竟仲係咪自由經濟啊？嘛，係咪？ 我話俾你聽啊，林鄭呢，如果有吉事呢，顯示向黨效忠呢，就應該痛斥呢個目的，呢啲叫做三流分析員。 唔係佢已經反佢已經話唔同意㗎啦，咁你咪搞過囉，咁你最多你最叻啦，你而家你叫上海搞個叫做孔子評級機構啦。 咁咪即係等於孔子和平獎一樣，就係囉。水草講住一啲咁樣嘅人民幣俾普京，普京都唔敢攞啦，係咪？ 唔係普京添啊，嗰、那個係穆加貝啊。 喂，死咗個津巴布韋大獨裁者。 係佢話喂呢、這個冇公信力，我唔攞啊大佬。 連穆加 你知幾樣衰，佢嗰陣時佢係搵啲鹹菜啦，嗰啲你買菜嗰啲呀，嗰啲唔知咩嗰啲咩水草啦，佢擲住100,000蚊人民幣咁樣俾你呀，幾核突呀。 好簡單，我真係話等於你租一租阿瑪尼，你搵阿陳百祥幫你賣廣告，你咪由5,000蚊一件 T 恤跌到五嚿水囉，就係、是、咁簡單。香港咪就係咁囉。 邊有五嚿水 呀。你成個呢個目的呢個分析員其實講出嗰個香港唔值錢嘅原因。 係呀，啱啊。 好簡單，你撐警就係陳百祥、肥媽、梁家輝。梁家輝嗰個深宵食堂變咗深宵靈堂，得兩個人睇，得三個人睇，喺大陸喎講緊，幾恐怖，你諗下，仲恐怖過深宵靈堂啊！真係點解啊？因為成日呢班咁嘅賣港賊，明明你自己啲嘢係唔得，你以為走政治捷徑唔得就會變做得。梁家輝就是一個好好嘅例子嚟。 唔係，梁家輝仲大鑊啊！佢近排啦，佢好似玩嗰啲叫做係綜嗰啲綜藝節目啦。你知有好多人中意玩藝人噶嘛？叫佢扮狗叫啊！ 扮狗叫係啊， 大佬 嗱呢個就完全咧， 樣衰到咧，佢自己本身都唔想叫、啊。 符合大陸嗰種折磨香港藝人，用俾錢嚟掟佢哋，等佢哋做一啲好屈辱嘅嘢，而最終滿足佢哋大陸人嗰種。踐踏香港人的情意結、梁家輝戰到這樣的地步、話曬你都是當年李漢祥捧出來的影 片、 即是因為大陸自己都拍過抄襲這個深夜食堂的電視劇，都撲街，你竟然走去拍電影、結果更撲就 但細良真相是這樣的，其實他套戲已經拍了兩年了， 上不到嗎？ 是上不到， 一撐完景就上到了是啊，但是撐完景之後上到不代表你套戲會收得嘛。 是啊是啊。不是還有目的那樣東西更大王。因為其實你不是說只是降歸那麼簡單，他將你那個前景那個。 是等同於大陸的評級啊。 他現在那個前景的展望是負面的。 一路降的 他講到明白的。他講到明白的。他那個主權評級主管 James McCormick 他講到明白就是說如果展望評為負面之後是有 65% 在8至9個月之後咧，會再被降級嘅， 再降一定會 係啦。即係所以話咧，呢、這個等於就係話係目的吹響咗一支魔笛，就係、 就係話你香港撲硬街㗎喇，就差唔多係。 有原因嘅，我覺得。如果用環球時報嘅角度，這個就叫做美國亡我之心不死。除了指使這個穆迪降級之外呢，就準備定位9月9號復會之後通過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呢，就是呢介入香港事務去造勢。但是呢，我告訴你，這個穆迪降級違越降級呢，這個不會是一次的，我覺得。 穆迪沒有降級的，穆迪就是警告著你之先啫。 現在違越降級嘛。 就是違越，現在蘇花就是。 穆迪就是說因為示威者嘛，所以不降住嘛。 穆迪就是說 因為示威者制衡這個一國兩制。 不是，他說即是等於一句說話，沒有示威者就沒有一國兩制。他這樣。 沒有示威者就會降級 了，是啦。因為現在香港一國兩制呢，是靠示威者呢是嚟做阻嚇住嗰啲咁嘅官員唔好亂嚟嘅啫，其實係。 我根本你而家就已經係咩呢，習近平掟咗四個字出嚟叫做止暴制亂之後，跟住就各個部門層層加碼，民航局有民航局加碼走去搞國泰。香港病已經被人搞咗㗎啦，其實已經係。係咪跟住國泰 CEO 主席都冇埋啦，而家。主席都換埋啦。 而家細到連大班都唔放過。 係啊，連史洛生都退休啦，已經係。好啦，跟住到港鐵。跟住就係唔單止軍警，而家仲要升級俾休班警，用休班警做民兵去執法。然後跟住假新聞呢啲唔好講啦，即係流民仲有出，仲有出流民呢，嗰啲福建幫你有冇睇一周刊嘅報道，係全部都係嗰啲嘅同鄉會組織，係一車車車落嚟㗎，係喺大陸係準備定當日嗰五個卧底，喺銅鑼灣嗰五個卧底其實係撩緊啲示威者去北角而失敗，結果就製造事端咁樣去拘捕佢哋㗎嘛。第一次啊，呢五個卧底出現嗰陣時啊，就係當日喺北角， 八月十一號係嘛？ 北角一大堆紅衫軍喺呢個福林酒家。 哦 ，OK， 就係坐喺度。 哦，即係叫翻入去嗰個 嗰日， 係 就本來就引啲示威者去北角同我哋打鬥一場，個劇本就係咁寫嘅。所以你問我，你諗下，而家警察去到一個地步，佢話佢哋唔會做犯法嘅事。唔會掟汽油彈呢啲咁嘅嘢，而家公眾都唔信啦，其實根本 係。係啊，即係呢個就係所謂嘅塔西陀陷阱㗎嘛，即係你講咩都冇人信，甚至乎呢你做本身係想最單純咁樣做啲好事，人哋都係會用一個負面嘅動機嚟閱讀你嘅。 嗱，你而家好簡單，我話俾你聽，美國一過咗呢個法案，香港嘅評級會再跌。 係。 點解呢，就係、是、香港我都幫佢寫埋得啦，我做呢個維語分析員都得。因為香港進入一個每一年要由美國國務卿去提交報告俾國會通過延續香港關係法， 即係呢個要， 即係話每一年美國審視你班共產黨嘅官員， 唔係一年啊，係半年啊， 半年 係啊， 半年審視一次 啊，好啦，密其實係， 咁即係話香港進入一個政治上高度不穩定嘅狀態，隨時有可能喺半年之內失去呢個獨立關稅區， 即係而家香港咧係入咗 ICU 噶啦，已經係 失去呢個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的區別待遇，失去了自己的簽證政策，在美國入境的時 候。他現在最緊張就是那個戰略物資的個輸入。 這個才是個要害嘛。 所以為什麼呢，所以為什麼呢，這個禮拜麥克爾去北京日日都提香港，你都不敢夾他，就是這樣。因為現在你怕美國佬不輸入這些東西進來的話，咁你而家剩返就係德國嘅啫，即係或者歐盟嘅啫，其實係。係咪，即係而家你即係雖然下我哋見到麥克爾啦，即係對我哋香港其實嗰啲最多咪係買口乖咁樣，但係其實佢 麥克爾訪華，黃之峰訪德，德國政府係用個外長見阿黃之峰。 係咪，嘩咁犀利。 今日今日黃之峰 佢就 表演說原來係見德國外長，華春瑩即刻發作，就話德國政府搞乜春，係咪，你哋要即係謹慎謹慎自己言行喎，咁樣點解見黃見解由外長見黃之峰？ 催咩？要見咪見囉，你做咩干涉人哋內政， 佢安排好㗎啦。麥克爾訪華善意地勸導你唔好用暴力解決香港問題。另一邊黃之峰訪德就搵個最高規格搵個外長去見佢。 呢個就等於上次阿彭斯就係見阿肥奧禮嘅作用一樣。 係啊，蓬佩奧都見過㗎。 係啊。 而家我就係話呢個已經係冇辦法改變呢一個咁嘅陷阱。當日林鄭用陳同佳案包裝，希望為中國建立一個引導西方商人嘅機制， 報復孟晚舟事件。 係啊， 而家終於闖出個大禍。 呢個就好似紐約時報講出嚟啊嘛，大佬呢個誤判都。 而家終於闖出個大禍。呢個大禍其實習近平所做嘅手法同佢處理中美談判、貿易談判係一模一樣，就係個面子強硬，下邊就係唔敢決定去拖，因為個口講得太硬。是冇辦法喺適時撤退。 習近平呢嗰種治國理念嗰種治國特色佢係咁樣嘅。佢係講完一啲啦，即係其實係政治上面係好左，而且係喺共產黨嘅倫理上面好正確嘅嘢，但係呢嗰啲嘢係非常之 weak 嘅。咁然之後呢就俾你自己去自動波啦，自動波啦去玩啦。即係佢就唔會講實俾你聽嘅，即係等於呢就係你以前呢嗰啲咩，即係啲睇相佬啊。咪同你講，即係其實撩幾個字俾你，然之後你自己去啦咁樣樣。 哎，我都識講啦，我都話啦。睇上佬要贏咧，要靚啊， 要靚啊。 其實好簡單嘅啫，一定就係會話咧，先有一段時間唔好景嘅，然後跟住就會咧進入呢個好景嘅狀態。點解咧？就因為到好啦，佢話佢冇講明嗰段時間係幾長噶嘛，嗰個唔好景嘅時間。好啦，你如果真係唔好景你就話係喎好靚喎。我而家真係唔好景喎。但係好啦。 如果好景嘅話你好景。因為你提點咗我。 因為你提點咗我所以我個唔好景嘅時間就短咗你心情好嘅話你咪唔記得咗囉。 係呀即係呢個就係睇上佬治國㗎嘛習近平就係。 嗱你而家大鑊㗎止暴制亂呢四個字奉為呢、這個即係呢個咁樣嘅金科玉律就一定係嚟自習近平。但係佢我相信佢只係俾咗一個指示嘅啫係 啊 就係16月13號駐港解放軍司令員同美國軍方嘅呢個所俾嘅指示就係不會出動解放軍呢個從來習近平都冇動搖過嘅因為根本佢就唔想呢件事上身一路要 distance 自己 from 香港問題因為越係介入得深隻手越插得深就會出現咗頭先維越嗰個分析員講嗰個問題佢唔單止踐踏一國兩制而係啲人最終西方就會覺得呢個係習近平操盤嘅後果即係話佢要孭飛啦。 咪而家已經係當係。 好啦佢出完止暴制亂之後我話俾你聽啦最簡單就算如果你真係想阻撓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通過喺星期日嘅25萬人嘅遊行裏面唔該你嗰啲鋪鋪就收埋佢啦嗰啲震暴警察。 喂你做咩喂人哋嗰、那個。 喂大佬你喺雪廠街走去嗰啲盤嗰啲咁樣嘅遊客。 係囉。 走去封中環站金鐘站灣仔站然後跟住殺到落去銅鑼灣站。 喂而且人哋遊行時間未完㗎你無端端做乜嘢喺度插隻手埋嚟叫人哋俾45分鐘你。 佢話有人破壞呢個中環站㗎嘛。 喂咁你自己維持治安你去 你咪中環站維持秩序囉。 咪係囉。你做咩叫嗰個辦事人去即係縮短去啫邊度 call 得切啊大佬咁多人。 你咪睇到囉呢啲指揮緊警察嘅人根本佢哋嘅個腦係唔夠 RAM 㗎我話俾你聽。根本個智商都唔夠。 或者佢本身係全心搞事啦。 我覺得甚至我懷疑如果我係習近平我就好驚啦其實。美國通過呢個法案絕對對中共不利。點解呀因為最重要係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根本佢理大陸就唔會理你香港獨立關稅死唔死。但是如果戰略物資不可以輸入香港他就不可以撻走那些科技。好啦現在去到個地步人地9月9號國會復會然後那個遊行是50支美國旗走去這個美國領事館是要求 Donald Trump, 你看看當日 CNN, Time, Reuters 講什麼 ?CNN 是 cover story。 是講緊 call for Donald Trump 的 help 嘛。 Liberate Hong Kong 嘛。是啦。那個很 sharp 醒的那個是。 是啦這個 message, 然後跟住就見到那些軍警是這樣打香港人兩個 message 放在一起香港人被軍警鎮壓 真 然後 call for Donald Trump 的 help 喂其實你是令到我們香港人是更加悲 情的嘛本來那件事本來那件事都沒有那麼大 喂本身喂是令到我們更加悲情的嘛喂其實警察裡面有沒有鬼的其實是不是 我甚至懷疑現在指揮緊 軍警那些大陸的共產黨嘅， 佢係咪收咗美金啊？佢 係咪收咗美金咧？ 係咯， 我琴日我都講過，我完全百思不得其解。25號呢個遊行，呢、這個唔係遊行，呢、這個集會，就算你話流水式上去美國領事館咧，啲人係唔會搞美國領事館。你要記住， 冇啊，唔會搞好 友善，因為嗰個一定要展現最友善，最多 唱我 唱美國國歌添喺度。 同埋佢係枉作小人啊！佢自己本身喺美國總領事嗰邊隔開，即係好大個位咧，然之後集住 要佢哋落嚟接信咯。 係啊。 喂，人哋啊都揾個職員嚟接信，人哋都唔係唔歡迎你哋，你做咩喺度枉作小人擋住中間啫？呢班黑警真係好樣衰啊嘛，真係。 實際上，我就覺得咧，佢就係幫緊美國。幫緊香港去推呢個香港人權， 就即係玩悲情啦，即係令到香港人好悲情咯。 你睇埋當日所有美國主流媒體嘅報導，你作為一個遠在 Florida 嘅眾議院，你議員都好咧，你都覺得有責任幫香港人通過呢條 法案。係啊，係啊，都話啦，其實尤其係共和黨人，同埋咧 Fox 嗰啲講，喂，我而家見到呢班僆仔，令我想起1971年嘅時候，我哋啊嗰班即係其實建國嗰班父輩啊，就係咁噶啦。佢哋咁樣講啊，嗱呢個説話咧，Kelvin McCarthy 講過，呢個霍士電視台有。 同埋你唔好睇少嗰啲中學女仔著住校服，戴住個呼機啊， 係啊， 企喺度嗰張相啊，俾你聽啊，嗰啲真光嗰啲女仔。 人面啊嘛，係啊， 嗰啲呢個聖士尼反女校嗰啲女仔啊，你唔好睇少嗰啲相。嗰啲喺鬼佬世界好大 impact 嘅嘢嚟 嘅， 佢覺得中學生應該係喺一個好正常嘅環境上堂，點解要帶住嗰啲咁嘅嘢企喺個學校門口？你就個教育局長就指使嗰啲咁嘅撲街校長走去阻止嗰啲學校唔准人戴黑色口罩，跟住喺喇沙中學門口擺幾個防暴警察喺度兇人，咪抵 Q 死咯！我話俾你聽。真係㗎，點解五年前 係咪其實 我懷疑當日有好多嗰啲警察高層嘅細路喺喇沙， 喇沙唔係其實阿盧偉聰， 盧偉聰係喇沙 係咯， 唔知細路係咪 係咯，唔係通常都細集俾佢嘅， 唔知道，所以咪走去兇人咯。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就係正正就係令到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之所以五年前冇人理，因為好快雨傘運動就已經拖死咗啦嘛。跟住你知美國嘅立法議程兩年一次，兩年一次 less 咗就好難再排㗎啦嘛。 係冇錯。 好啦，而家又一鼓作氣。 係。 六月嗰陣時候我都諗，哎呀死啦，個運動點拖得咁耐呢？到美國復會九月九號 嗰陣時諗一樣嘢㗎，我哋嗰陣時諗啦，係咪可以拖到啦，即係完咗呢個暑期之前嗰個會期㗎？ 當時我哋諗緊，我唔可以拖到七日。 係啦。是 我最記得 就可以即係連埋嗰即係嗰條戰線嘛，其實就係。 係啦，係612 拖到 616之後，我哋諗緊點樣有乜方法可以令到。 因為我哋計緊數嘛， 拖到七日。 其實佢最少呢，佢兩日會期都可以極速搞掂嘛，其實嗰次係。 好啦，結果而家真係呢個出現咗中美貿易戰嘅同一個先頭，我 覺 得。就係拖，係唔知為乜咁拖。 嗯， 而中共的拖絕對是對自己不利， 是， 所以我說香港人很多人很悲憤，覺得很抑鬱，我的看法就不是的，我覺得我們沒得輸的，其實怎樣都沒得輸的，真的，因為他這樣一路拖下去，好了，警察一路這樣打，當然你看到畫面是很痛苦，其實，但實際上他是會令到全世界的朝野，你看德國，其實德國過去是歐盟裏面跟中國關係最好的， 最多生意來往。 你看西門這個總裁今天說什麼， 而且德國其實它是少有地是可以跟中國做生意，有這個貿易盈餘的， 同埋它是可以向中共提人權問題， 是啊， 包括劉霞，劉霞是先去德國，都是這個德國政府提出，即是你可以這樣說，中共很多東西它不給面子，但它對德國他需要德國的支持，這個是很明顯的事情。但你見到德國領事在香港 沒什麼出聲的， 不是他那些每日每個星期一次那些抽水抽得很勁的，但他沒有公開好像美國這樣去表態 的。 但我覺得今次黃之鋒在柏林發表的演說，然後得到德國外長接見，這個是德國人一個這麼謹慎的政府，這麼重視德華關係的政府，是沒有死錯人的，其實即係好多人話：，唉，死啦！我哋冇用，我哋向國際求助係冇用。但係我哋一路以嚟呢三個月嚟，我哋喺國際上係冇輸過其實。就算林鄭撤回或撤回都好，好短時間國際有個反應就話係咪問題已經解決咧？跟住多謝呢啲嘅防暴警察，亦都感謝前線嘅抗爭者。喺上個星期日發生嘅嘢。就是令到全世界都覺得問題未解決，今日美國媒體講緊林鄭下台，如果林鄭唔下台，這個領導危機沒辦法解決， 這個其實 是常識來的，大佬其實我都說習近平是弱智的，大佬即是你怎有可能你不大何會 議，你看得出 喂，北戴河會議佢講緊咩說話？邊個搞出嚟啊？邊個搞翻掂佢啊嘛？但係問題就係話，你過咗成個暑假，大家都知道林鄭本身就係一個問題，問題點可以解決問題呢？ 就是、你就要解決搞出問題嗰個人啦。 咁 係 啦，喂，即係等於就係林鄭，佢本身個強姦犯強咗你㗎啦，已經 係。等於止暴，警察就係暴力嘅來源。 喂，然之後呢個強姦犯走去同你講，喂，我同你溝通，同你對話，對咩話啫？同你。 喂，今日啊， 一巴扯埋佢，然之後報警拉咗佢啦。 今日 Robert Chung 個民調就好清楚咯。 啊 ，65% 係認為撤回並不足夠。 係啊。 需要回應其他示威者的訴求，65% 啊，其實。 喂，你做乜嘢做喺度擠牙膏？你即係完全係踢一腳就做一嘢。喂，呢啲咁樣嘅領袖唔死都冇用啦，其實係。 我覺得咧，佢亦都知道，但係問題就係當習近平畫咗條線，就係香港問題香港處理嘅話咧。但佢又要動員內地嘅部門止暴制亂，呢個係 self-contradict 嘅，我覺得。 因為佢喺大陸嗰、那個即係輿論上面咧，其實佢調控得好辛苦，即係等於上個禮拜林鄭咧，佢宣布撤回之後咧， 全部冇曬聲， 唔講㗎，甚至嗱，雖然佢有啲咧就係、是、其實好似有啲評論嘅，但係有啲評論咧其實好多都係唔 like 嘅， 梗係唔 like 啦，喂大佬等於。佢啲心藍絲一樣， 係啊， 覺得你出賣咗我，我幫你頂咗咁耐， 我真係揸住把牛肉刀上街嘅喎、嗯，為咗你啊， 即係我為咗即係連乜嘢是非黑白都唔顧啦，去幫你頂呢個咁極端嘅立場， 咪係咯， 不如頂下頂下李叔 啊，即係好似工聯會阿邊個咁樣樣喺度講啊嘛， 麥美娟咯， 唔係麥美娟，仲有嗰個叫咩即係 陸仲雄， 係陸仲雄嗰條友咪喺度講咯，喂頂咗咁耐，你而家你話錢係咪？咁啊，田北俊好嘢啊！佢話而家咧，仲喺度即係反對撤回嗰啲咧，呢啲係想香港死嘅人嚟嘅，其實係。 但係冇辦法話俾你聽啊！我咁今日我誒，琴日我喺蘋果日報寫都係林鄭唔落台，問題不能 係冇錯。 呢個好基好根本性， 唔係即係好簡單。 嗰個仇恨嚟㗎，其實 係我哋而家成日講呼聲最高嗰個所謂訴求，就係、是、叫做係獨立調查委員會。但係你獨立調查委員會林鄭唔落台， 由林鄭立案都唔得㗎。 係啊，佢阿 p o 咗佢自己委任嗰啲人，你而家咪見到咯。 一聽到如黎清平 會嗰兩條友 即玩完。 係啊，你喂如即係講咩？如黎清平，我好難記個名字，我只能咁記。於黎嘅青蘋果係嘛？於黎青平。咁喂呢條友講咩？喂警察打人就唔會冇原因嘅。咁你監條乜啊，大佬啊？你 監 咩 警 啊？ 監條撚咩？ 唔係咯，監條撚咩，大佬啊？喂你原來你自己本身你已經偏袒咗啲差佬，咁你真係你同阿張華峰冇分別，張華峰又仲搞笑， 張華峰瞓覺多 係咪講是非同埋講是非， 嘩嗰、那個女仔 喺 呢 個粗口係咪 呢個咩呀， 迎賓館 喺迎賓館，佢以為喺東莞啊自己嗰、那個女仔喺迎賓館講粗口喎、啊 你禮賓館同迎賓館都搞唔清楚，你監條撚咩大佬，即係咁簡單咋嘛，其實係反而你而家嗰個法官就講得好清楚，喂你即係喂你唔搞，你阿梁定邦講，喂你唔搞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唔得㗎。 喂任何正常嘅人任何建制派喺身處建制裏面正常嘅人都覺得根本呢、這個已經梁定邦已經係兩個幾月前嘅立場嚟 㗎， 佢冇改變過，你就算田北辰呢啲冇改變過，佢哋係建制派嘅人嚟㗎，但係人都知啦，根本上而家已經就算搞都冇用了，我話俾你聽。點解呀？正如慧月你剛才講，香港人目睹嘅就係一國兩制喺我哋面前崩潰㗎嘛。你睇下法治，你講咩法治，你睇律政司、就嚟三個月啦，七二一打人，元朗恐襲，四條友被起訴，你睇下而家我哋示威者1300多人被拘捕，接近200人被起訴，其中好多係起一半起訴暴動罪，係講緊三位數字同個位數字，但係你講嚴重嘅程度，點解我都再問，點解元朗嗰啲警察冇停職？ 真係完全唔 make sense， 冇停職啊！ 喂，阿陳洪秀呢個社工喺個前線 叫人唔好衝啊！ 叫人哋唔好衝，即係喺度 only you 咁樣樣嘅。喂，大佬喺度 方丈嚟嘅真係。 係啊，喂佢。咁樣都叫暴動罪，你反而721，喂你真係假，你真係嘩係咁慢慢搣出嚟㗎喎，完全係。喂你有冇搞錯啊，完全唔 make sense。所以點解慧譽之前講，喂上個禮拜其實佢咁樣講嘅，就係話嗰個法治質素。咩叫法治質素？法治質素唔係話你大陸講嗰套咩叫做係呢咩 即係有法必依， 呢啲唔係叫法治， 係法治嚟， 呢啲叫做嚴刑峻法。 係啦，所謂法治喺西方社會嘅法治就係話，喂，最簡單嘅道理係所有人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嘛，唔理你係白衣定黑衣都好，都係人人平等啊嘛。你而家係咪人人平等啊？ 等於上個禮拜法庭檢控主任協會嗰封信，好多人好忽視嗰封信。但我就話佢講出一個好重要嘅道理，佢就話如果警察喺佢哋嘅記者會裏面不斷咁 講大話，係啊， 法庭係會唔會信納以後嘅 case 裏面 啱 警員所採納嘅證據？ 係啊， 其實之前上個禮拜發生過唔關事嘅一單案，有個醉酒佬，警察上門嗰陣時佢搶槍開咗三槍， 係啊， 陪審團放咗呢個醉酒佬，罪名不成立。我想話你呢啲咁樣嘅檢控官，企喺呢個鄭若驊身邊嘅呢啲咁嘅刑事檢控專員梁卓賢呢啲人， 係你個已經 on the list 㗎。 你以為幫緊政府去打擊嗰啲示威者咩？你而家咁樣縱容警察每日升四點鐘講大話，喂！你以為嗰啲司法界裏面嗰啲人對呢件事冇睇法嘅咩？你以為佢哋係匿喺個法庭裏面唔會睇新聞嘅咩？你諗下，我相信一個正常嘅人，我哋嘅聽眾裏面有唔少係司法界嘅。我相信佢哋都睇得好清楚，其實究竟而家警察發生乜嘢事？你如果律政司你唔俾一個嚴重嘅 warning 呢個警察，你林鄭月娥或者保安局長，你唔去運用自己嘅權力去 stop 呢個警察嘅暴力，即係話實際上你最終你係會放走大部分嘅示威者。嗱，如果我係中共，我就好擔心我話俾你聽，佢而家所做嘅嘢，好簡單啫嘛，佢哋懶得戚咁樣，係嘛？嗰啲圍繞卧底影曬相啦，已經係你把口講你冇做呢啲咁樣嘅所謂 entrapment 嘅嘢，叫做扣陷，即係引人犯罪嘅嘢嘛。卧底係唔可以做引人犯罪嘅嘢噶。好啦，如果有證據，而家周圍都有人拍緊片嘅，呢啲卧底嘅行為，我唔相信佢哋係好似 Tom Cruise 嗰啲職業特工隊咁一眼關七。如果佢哋有任何嘅犯罪行為俾人影到，或者引人犯罪嘅行為俾人錄低影到，一上庭就死。所以佢哋有卧底嘅行動，你留意一下。 這個有個嗱， 係冇起訴嘅好多。 有一樣嘢好得意， 甚至冇拘捕。 係啊，嗱、啊、有一樣嘢好得意，就係其實咧上個禮拜啦，嗱我聽阿吳明德提醒，我覺得有啲道理。嗱上個禮拜咧，你發唔發覺啦？已經冇咗汽油彈喎，冇咗燃燒彈喎。 燒爐帳好似啊， 嗱燒爐帳有，但係點解冇咗燃燒彈？ 突然間冇咗燃燒彈。 係啦，點解冇咗呢兩樣嘢嘅咧？嗱咁佢咁講喎，又話即係因為咧上個禮拜咧，其實林鄭撤回咗， 即係配合劇本。 係啦，即係撤回咗之後咧， 街頭嘅示威就開始回落咁啊。 唔係，其實佢嘅講法就係咁嘅，佢就話咧，其實起碼佢係 reassure 咗咧。即係喺北京， 我呢個方法係有 effect 嘅， 係啦， 係可以令到街頭嘅衝突係減低嘅。咁跟住就打電話，喂，唔好用汽油彈啦。咁 係啦，即係其實呢樣嘢其實，喂，真係嗱，如果係示威者嘅話，喂，我玩過燃燒彈，我玩過汽油彈， 一個月升呢， 我翻唔到轉頭噶嘛，係咪？點解喂可以突然間冇咗嘅咧？嗱，而且你又配合翻你之前上兩個禮拜咧，同阿土講嗰樣嘢咧，就係、是、話喂。啲燃燒彈同汽油彈永遠掟唔中人嘅喎，其實而家你咁樣扣扣下，咁樣去慢慢咧，去即係組合翻嗰、那個即係前文後理啦。其實你發覺，喂，即係呢啲燃燒彈同汽油彈嘅嘢，好似乎好細好少機會係示威者自己搞出嚟喎，真係。 我哋研究過嘅，其實運送呢個莫洛托夫雞尾酒去前線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嗰啲係易燃物品 嘅。係啊， 跟住你喺前線兵荒馬亂嘅情況底下， 你點樣整咧？ 將佢溝，然後製造呢個雞尾酒，亦都有困難。 如果你自己喺前線喺度整嘅時候，你冇理由唔俾人捉到噶嘛？一定係好難噶嘛？呢樣嘢係，即係你一定係整定嘅，多數都係。 即係等於佢話用卧底去捉拿呢個極端暴力分子一樣咯。 係啊， 你事後好多人就忘記咗，記者會兩日之前講完之後。跟住隔咗一個禮拜，開始嗰啲嘅拘捕行動同埋律政司起訴。跟住你就發覺，咦？點解嗰啲極端暴力分子起訴非法集結嘅？ 係。 喂，大佬，你八三一衝入去咁樣打法，係打到啲人重傷。你當佢恐怖分子咁打嘅喎？喂，大佬，原來非法集結罪，你諗下幾恐怖？我想問一下每一個自己讀過法律有良心嘅人。 你覺得警察是不是扣陷那些示威者？你問清楚自己，根本衝入去打錯人之後，然後發覺死了，拿Q了嘢。拿完嘢之後封站諗計點樣去善後，然後到時告乜嘢，有乜嘢可以告？喂，如果你告最重嗰啲，就要全部要曝光㗎喇啲嘢。 唔係，我諗可能就係其實佢自己覺得心知啦，係告唔入你。咁但係啦，佢又唔可以啦，就令到你班友仔呢全身而退，所以就打獲你先。即係呢個已經係等於黑幫邏輯㗎喇。呢個 我覺得就算我企喺政府嗰邊，你要解決港鐵被攻擊嘅問題，你要解決不合作運動塞鐵塞機場，唔係用警察去大規模拘捕，這個就是等於越共游擊戰一樣。 你現在問題就是你還有很大 你是會勒著曬大部分的香港人， 你還有很大的後遺症。你現在呢，你有 第二，我告訴你警察子女被欺凌，這個是 fake news 來的，根本是。 是啦，放緊暑假欺什麼凌？ 欺什麼凌呢？ 黐線的，即是你未開學就欺凌， 被人 fake 完之後就去搞學生，結果又賴嘢。 這個謝振中還好笑， 又賴嘢， 找 CID 去陪個仔翻學， 跟住要個校長出來接他啊。 喂大佬，喂，其實坦白說，就算我是那個即是那個仔女，我自己都覺得很沒面子啊。 即是告訴全世界， 我老豆就是黑警，是不是？喂，邊個敢同你做 friend 啊？係咪啊？然之後你叫人哋唔好杯葛佢啊？係咪？ 人年都唔敢參加。 人年唔敢參加啦，係咪？我點知你老豆會唔會叫你做休班警啊？你又有支新宿警棍喺我喺書包度。 伸出嚟同我拖嗰支係新宿警棍。 係 咯。休息一陣先。 好。